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来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哎，今天是9月29号，马上哈哈，再有两天11黄金周就要来临了。我相信现在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是这个蠢蠢欲动，已经是无心上班了，但是还是要坚持一下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出城网的 CEO 张波。欢迎波波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就要放假了，肯定大家现在可能有一部分人已经在路上了哈。 我觉得是 对，但是不过说是我们今天还在直播间里面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11国庆节这个假期当中了，有一些目的地的推荐，有一些是大家要注意国庆假期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 哎，对的，这个特别全面啊，全面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给大家，你的11应该怎么玩，或者说你可以去哪儿玩。 对， 其实说到11，大家可能想到的有一部分人是去了国外，时间长嘛，可能就难得的一个假期，去到欧洲啊、美国呀，甚至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海岛啊、东南亚、日本等等。但是呢，如果没出去的话，咱们在国内今天还是得给大家推荐一下，是不是？ 对，就是如果没出去的话，然后其实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去走，因为为什么？你要是来得去，你要是再去订机票或者订火车票的话，可能真的是有点困难了， 有点来不及。 对对对， 而且这时候要订的话全是高价票啊。 就是高价票基本上机票肯定是全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说你就是说要是说想要买到的话，能不能买到这还得单说。因为国庆假期全国几乎又是一个就是到处人都在去各个地方去旅行，各个地方去玩，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说大家能够去选择走一些比较漂亮、比较美的一些这个自驾的一些目的地。 哎，是的， 也是比较适合的。 对，我觉得其实国内咱就说这个道路的路况，我觉得我国的高速公路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对，你开车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 对，尤其是一些旅游风景线路。 对， 它不单单是说是一个这个像我们平时说的，行了，我从 A 目的地到 B 目的地，然后中间什么都没有。而现在你像咱中国的，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这种建筑，它是都是比较有艺术性风格在里的。你比如说大桥，它非常非常漂亮，对吧？ 对对对， 跨山的、跨海的大桥，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什么一些这个隧道，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就是真的就比如像我们走四川的一些隧道，秦岭的隧道，穿一百多个隧道，然后穿出去就是进入四川的这个境内，对吧？那么其实那种悬崖上去建筑的，去悬崖上去建的这个隧道的话，还是相当有气势的，对 对 对， 非常的险峻。其实我国可以说是名山大川，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它整个地貌啊、风情啊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如果要是自驾的话，你看窗外的景色变换也是非常不同的。 对，而且每一个民族的风情都还不太一样。 是的， 对吧？就是今天我们不能抽太、不能给大家介绍的全部都介绍遍， 那太长了，一期节目根本不够。 就是56个民族至少介绍56期吧。 就是， 对吧？啊，这56期不一定能把这不一定能把这么多景点介绍完，光介绍民族风情，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说是适合就大家能够去找一些这个，像国庆长假，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抱怨，说是这个，这个哪儿哪儿都是人 啊， 只有一个地方人不多， 家里， 办公室， 办公室。好吧，大家听完之后一阵恶寒，那我还是去挤吧。 对吧，但是又难得有这样一个假期，总是说我想出去去走走去看看，对吧？那么其实开着车我们可以去一个是我们可以走西部，一个可以走西南部，对吧？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说是在这个国庆假期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抓一个时间走向这个西部。 西部、 对对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走到像甘肃、四川、川西、或者说像走到青海，因为很多人，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在暑期的时候去走到这个青海这一带。 对，青海就是甘肃啊，青海这一带，像暑期好多人都去敦煌了嘛， 看油菜花呀， 对， 对吧？然后什么看草原呀，其实就是。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做摄影的，他就是他们说在他们嘴里边说出来的，对吧？就是说整个摄影的话，其实秋天的颜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啊，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一条线路，比如我们从北京，我们可以就是如果说你不想开更远公里的路，就是浪费的这个路上的时间的话，然后你从北京的话，然后你可以飞到兰州或者飞到西宁，对吧？然后或者你可以直接就是坐高铁到达兰州，然后或者坐卧铺到达兰州都比较方便的，但是买不到票，然后就需要你开车， 那就开车呗， 1300公里， 1300公里其实也 到兰州， 哦， 然后在当地，就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条相对来说人比较少， 好， 对吧？就是说可能在当地再走1300公里，你能碰到大概也就是有个4000-5000人就已经不错了。 好深的吗？ 对，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我们正常就是每一年在国庆节就是已经连续测试了大概5年左右，对吧？就是走这条线路的，就是说是从这个兰州出发，然后到合作，从合作到朗木寺。 啊，哦，朗木寺。 对对对对，然后从朗木寺，然后再到叠布，对吧？从叠布，然后再到这个大峪沟。但是今年它有一点点变化，就是说，大峪沟和干海湖这两个景区，它现在正在是一个这个修建过程当中，就是说 就不开了，是吗？ 对，暂时是封闭的，到明年才开放。那么也就是，但是这并不影响，因为它旁边的景点很多很多。 对，其实人都说嘛，自驾的时候风景是在路上。 对对对对，你沿途当中呢，你就可以，其实说你进入了合作，其实沿途当中几乎就是已经进入了藏区。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我去一趟西藏，可能你需要的时间很多，但是去这边的话，其实它和西藏的整个风情是 一样的， 大同小异。就是说， 而且还不用有那么大的高原反应吧？我觉得， 就是这条线路，当时我在走这条线路的时候，就考虑到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个，就是只要是基本超过3600以上，就大部分人，就是超过3600以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人的一个人体的临界点嘛， 对吧？ 就是说是就可能会有高反，对吧？然后我们这条线路最高的是海拔是3300，然后在最低的是2700，基本上说是不会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高反的这种现象。 对，你看这方方面面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哈。 对啊， 对，让大家不用担心。 而且这条线路里边还有一条这个就是。应该来说是中国的十大非著名山峰，而且还 十大非著名山峰， 非著名就是说，也就是它不是说像我们说的，比如像黄山，对，三山五岳，就是不像这些山呀，对吧？这么有名，但是它一定是非常漂亮或者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存在。所以说是为什么说它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扎尕那，其实说白了，你从北京出发，大概如果用我计算的话，2天时间开到兰州，对吧？如果说像有一些朋友他车上有替换的司机的话，1天时间就可以开到1300公里。 对， 对吧？大概也就是在13到15个小时左右。 对吧？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比较辛苦一些。 对， 然后到兰州之后，然后从兰州到合作大概能够开3.5小时的路程。 嗯， 对吧？合作这就是一个它本身是有清真寺的，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寺庙的一些存在， 嗯， 比如像这个什么米拉日巴佛阁， 嗯， 对吧？那么这样的地方呢，它是很适合下午的时候。 下午， 对，因为它这边的天 是有落日吗？ 对，它这边天气是这样的，一般情况当你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天气会有一些这个阴，或者是有些云层，因为它本身属于一个盆地型的存在，但到下午的时候那个阳光正好刚刚好，对吧？就是所以说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如果对有很多有信仰的朋友来说，他就无外乎天气了，但是对摄影的朋友来说，他一定会选择下午去。 对，那个时候拍是最美的。 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说这是一个点，但是这个点是作为我们整个这条线路里面最回程的一个点， 嗯， 就是最后返回来再看它，因为你去了之后可以看到这边有黄教的这个大的教派的这种什么什么格鲁教，格鲁派的吧，什么什么这个拉卜楞寺，这是可能说是就是大家一般情况下会去选择，就是从这个方向去走318，走到这个川西的一些什么九寨黄龙，但是九寨现在又给大家提醒一下 啊，九寨现在只能接团， 对， 嗯， 就是说你不参与旅行团的话，你个人是进 不 去 的，对 啊，因为它还在修复当中，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是九寨黄龙这样的一些景区，就是大部分人会从这个地方或者从朗木寺这个地方，然后作为一个分界点， 嗯 啊，就是朗木寺，它就是很多朋友也说过，朗木寺这怎么到这边全成了寺庙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本身藏区里边的话，那么它这个寺庙就是一个就是 一个信仰， 就是一个地标性的一个东西， 对 吧？就是好去记。但是朗木寺这个是一个小镇 哦 啊， 它不光是这一个寺，它还有别的地方。 对，它是属于一个寺庙跨了两个省， 嗯， 有南寺和北寺。 嗯， 那么是一就是马路的，就是马路的这边， 嗯， 就是四川省的境内， 嗯， 马路的那边就是说是甘肃省 境内。 对，所以说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地方，哦，那么说是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喜欢来的一个地方。 嗯 啊，就是说它本身还是一个小镇，你可以去喝点酥油茶呀，或者说是你去可以去， 就完全是那种藏族的风情了。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是就是说作为朗木寺这个小镇呢，我觉得说是值得一个逗留。但是在朗木寺的旁边附近，嗯，就是在那个去朗木寺的这个路的两边，就是大家还可以选择去花湖。 花湖， 对，就是以前就是我们说的是嘎海湖， 嗯， 但是嘎海湖这个去朗木寺的这个路的两边，就是大家还可以选择去花湖。 花湖， 对，就是以前就是我们说的是嘎海湖， 嗯， 但是嘎海湖呢就是今年在修复嘛， 嗯嗯， 所以说就可以选择去走走花湖， 嗯， 去拍拍照片，秋天里面的湿地的一个景色， 嗯， 也是一个 花湖， 也是淡水湖。 哦，它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有花吗？还是 它夏季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的整个花开的比较多一些， 哦， 就是各种花种类。当然我说不太清楚啊， 嗯， 说不太明白那些花名字，但是至少说是你满眼望去会有很多花。但是秋天它毕竟是一个湿地， 嗯， 有很多这个候鸟的迁徙。就比如你站在这个花湖的这个栈道上， 嗯， 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对面山尖的整个一些雪， 嗯。 这是肯定会要存在的，尤其在国庆假期的时候， 啊， 而且山下的整个树叶还没有落， 嗯， 有些是泛黄色，有些是泛红色，而且有些还是绿色的， 嗯， 所以说这种的颜色它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搭配， 嗯 啊，然后其实说是这是我们所说的走到朗木寺，然后朗木寺你可以住一晚上，也可以直接选择到叠布去住， 嗯， 为什么说是要去叠布呢？因为也是很多一些朋友要选择的，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过的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 嗯，啊。十大非著名山峰， 对对对对， 之一就是的什么山？ 就是它这个是，扎嘎纳 啊， 哦，啊，扎嘎纳这个地方呢，然后也就是说它是号称为一个石城， 嗯 啊，也就是说一个类似于香格里拉的一个地方， 哦， 对吧？就是所谓的是梦中的天堂， 嗯 啊， 嗯， 为什么它？时不时会山尖上全部是云雾缭绕， 嗯， 下面的房子全部都用石头建筑而建起的，啊，砌起的， 这个感觉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 对对对， 嗯， 所以说这是说作为它的一个特色。第二一点，当然这里边就是确实是 它的整个包括也有修的一些栈道啊， 嗯， 就是大家想要拍到整个扎尕那很漂亮的景色的话，一般的是会下到栈道上，而不是到村子里边去。 嗯嗯 啊，到村子里边去，可能说你就了解的一些民俗民风， 嗯， 这些东西对吧？然后你还可以顺着在后面的整个一些喜欢一些徒步的，你可以穿越，它里边也有峡谷穿越。 哎，这个不错哎。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它可以适应各种人群的一种需求，到扎尕那这个地方。 嗯， 那么扎尕那这边的话，然后其实你完走后，走完之后了，然后其实，按照我们过去是要去一个大雨沟， 嗯， 然后也号称一个四九寨沟来去怎么来去比较的一个地方。 嗯，对，反正都 是风格类似，因为是一条水系 啊， 哦，水系是一条水系，只是它没有九寨沟那么有名， 嗯， 对吧？然后，但是现在呢，就是也是今年这个国庆节期间，然后人家一直要修复， 要修复， 对对对， 大雨沟也去不了，暂时 去不了，不过不要紧，但是你可以去探昌的观鹅沟。 观鹅沟，哎，我记得上次咱们说过观鹅沟这条， 对对对对， 这个超级美的一个，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有森林，有草原，有湖泊，还有整个这个什么， 还可以徒步呢。 对对对，还有包括一些整个高山的草原，对吧？ 嗯， 所以说还瀑布， 嗯， 所以说就是整个这个地方也是集大自然的整个所有的文化于一体的，就是所有的这个风景的状态于一体的一个地方。 嗯， 沟内比较大，当然里边还有电瓶车，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哦， 对吧？就是适合各种人群去玩，对吧？ 是的 啊，然后呢，从观鹅沟直接转出来，就是大家因为是自驾车嘛，然后一定要走卓尼草原这条道，然后再返回 卓尼草原。 对，卓尼草原这条路，然后返回到这个合作。 嗯 啊，为什么要走卓尼草原？因为它又号称为十大最漂亮的自驾公路之一。 哦 啊，所以说为什么走这条路呢，也就是一个是它特别适合自驾的一条路， 嗯， 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按照这条线路然后走一圈， 嗯， 然后这是所谓的走到这个合作，然后整个这一圈1300公里。 哇，1300公里，而且这一圈是人比较少的，嗯，就是大家开车也好，是这个欣赏美景也好，驻足停留也好，都不会有那么多的拥挤感。 也就是说我们走完这条， 嗯， 就是从北京出发到这边走完一圈，然后再返回北京， 嗯， 就是一共走了将近3900公里路，也就是说8000里路。 对，8000里路还真是差不多啊，8000里路云和月。 对对对 对, 对， 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个自驾的线路。但是其实一般来说，如果要是能订到票的前提下，不管你是机票还是火车票，都是先飞到兰州，然后再开始这1300公里的自驾，对吧？ 嗯，对 啊， 就是说，为什么说是因为你可以省掉我们在路上浪费的这个时间？ 对，而且确实挺累的。 目的地是很远了， 嗯， 但是其实说你要路上去走的话，我觉得说是从北京， 嗯， 就是有 N 多条线路都可以选择过去的。 嗯， 就是说，比如我们走山西的线路， 嗯， 对吧？就是捋着山西到陕西，从陕西然后最后再到兰州， 嗯， 就是 都可以一路向西吗？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你走山西的话，你可以沿途还有好多一些点，不管是走黄河壶口瀑布，当然只要你时间足够用， 嗯。 对吧？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境内根本不差你玩的目的地， 但是我们差的是你的时间。 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差的是大家的时间， 嗯， 啊！一路走下来就是这样一圈，就是我们正常走下来是需要7到10天的时间， 嗯， 对吧？啊，然后说你比如到山西，我们到平遥古城，然后再走到这个就是很多一些朋友最了解的是这些地方啊。 对。 但是你要是再走到这个再往南走的话，比如走到运城，可能很多人就不太清楚了。 哦， 比如云丘山是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哦， 对吧？然后从运城那边，然后说你直接再走到西安陕西， 嗯， 对吧？就是走到西安这边，那么西安又值得大家逗留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说 西安可玩的太多了， 我们直接略过了五台山，略过了华山， 嗯， 我们都可以不去看了， 嗯， 对吧？然后我们就壶口瀑布大体上只是点一下就行了， 啊， 对吧？ 行， 就是这些地方我们都不用去看。然后你到西安， 嗯， 可能因为这两年某些这个短视频比较火的这个前提上， 嗯，是 那么西安直接又爆出来大家就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 嗯，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去选择走这样一条路的话，就说是你沿途当中还会有很多，但是估计你还到不了目的地，行了，到了兰州行了，我们这一圈时间结束，然后就回来了。 然后那个1300公里的自驾，你就还没体验，他就该回来了。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安排好这个时间啊，就沿途可玩的其实很多，但是我们主要还是推荐，就是在十一期间，咱们还是能好好 就是 感受一下的。 对对对， 嗯， 就是你觉得说是人少，因为山西我相信肯定不缺，嗯， 不缺人， 这个不是不缺人也缺，但是他不是说他就说是人特别的多， 嗯嗯， 对吧？到陕西，因为今年特别火的就是包括他们那什么摔碗酒啊等等的一些东西，包括陕西的一些小吃。 哎呦，陕西本来西安就是大的旅游城市， 对对 对, 对, 对， 你再加上这种十一黄金周，再加上这个某短视频的像抖音啊这些的推荐， 对对对对对对， 一下就火了。 那肯定是人满为患。但是西安还是很好的。 所以说是、嗯、是一定是好的地方。所以说是就是我们一定选择就相对来说人比较不是特别多的一个地方去走一下。 对，我们今天推荐的就是有一个前提是人少。 对对对、嗯、如果说是你说人多的我们可选的目的地太多了、嗯、 对呀、啊、 就是没有办法，比如像什么我们开始说额济纳，额济纳你放心、嗯、绝对人气爆棚，一间房可以达到一天就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的话、嗯、一间房的话可以达到1800到2000块钱一间。 我的天哪， 关键是你还订不着、嗯、 对呀、啊、他那个额济纳旗的住宿是真的非常非常少， 因为他现在又是一个就是大家又有假期的一个时间段、嗯、而且他今年还有一个什么自驾的一个英雄会、嗯、对吧，在那边举办，然后再加上对吧，本身大家他一年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季节就是20多天，对，20来天的时间之内来、嗯、其中有7天是在国庆假期， 嗯， 所以说这个全国人都会奔着这个方向去， 对，你就可想而知它有多挤。 那么也就是说是除非说是你选择过完国庆我去，那么 OK、嗯、我一定推荐去额济纳旗， 但是过完国庆的话可能那个就没那么漂亮了。 还可以吗？就是说只要因为这个假期确实是真的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嗯、就是正是因为没有假期所以才赶了，正是因为就没有太多的时间上班嘛，对吧，所以才会选择走假期、 嗯、 那么其实我建议更多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您的时间就是特别、 嗯、就有条件可以错峰的， 有条件可以错峰的，那么额济纳是一定值得一去的。 是吗？ 对，就是说你不要说是跟大家挤到一块儿去、 嗯嗯嗯、 对吧、 嗯、 就是不管你是从西宁走还是从呼和浩特走， 嗯， 知道吧，因为从北京到额济纳一共1700公里的路， 哇，这么远、 对、嗯、就是它的交通没有飞机哈， 嗯， 就是这是 只有火车和自驾， 对，只有说选择火车、嗯、火车它又没有高铁， 嗯 啊，所以说大家的速度上来说就相对来会减缓，但是其实是有一条选择是比较好的，就比如我们从北京到呼和浩特只有400多公里的路、 嗯、 从呼和浩特坐一晚上火车到了额济纳。 哦，对，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对对 对， 就是说因为呼和浩特它就是下午发车西发朝至， 嗯， 早上起来到额济纳旗、 嗯、最喜欢这样的夜车。 对，但是你从北京到呼和浩特还需要一个时间段、嗯、就是、 啊、 这是给大家， 我们可以飞过去， 就是你可以选择我飞过去、嗯、我开车过去 都 可以，都 行， 对吧，因为400多公里路、 嗯、 对吧，也就是开上个半天时间到那儿、嗯、然后你还能踏踏实实在呼和浩特美美的吃一顿，对吧， 是的、啊、美食不容错过， 对对对，然后再哎坐着火车哎踏踏实实的去额济纳去、嗯、对吧，然后你只要是跟大家能就是如果能错峰尽可能错峰，那个时候让你看出来的哦这个叫胡杨林，否则的话你看到、嗯、这是人与胡杨林，就是人与自然， 就是你拍图人多的时候你抠都抠不出来， 对、就是、 太多了， 对，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对吧， 是 啊，所以说是就是这个地方不是我作为一个主要推荐的，但是为什么、就是、 但确实很美， 对，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提到它，因为我们从西宁走到从就是比如我刚才说是西部啊，从西宁、嗯、然后我们直接上去到张掖，从张掖然后我们直接再到这个额济纳旗、嗯、然后最后再从包头返回来，这是一个环形的线路， 哦 啊， 这也是可以的， 对，这也是一个环形的，就是也适合一个自驾的一个线路、 嗯、 如果说你觉得可以的话，从因为从西宁到额济纳旗应该下来之后是应该将近900公里吧、 嗯、 对吧，然后从呼和浩特是远一点1100多一点，但是火车方便、嗯、对吧， 对 啊，你 不然的话你还得先坐到西宁， 对对对、哦、最后就说你从那边可以如果绕一圈的话，如果是你在西宁下飞机、 嗯、 这条线路是从西宁下飞机或者下火车、 嗯、 然后你在当地租车、 嗯、 也可以直接开车开过去，因为路上还有沿途你值得去看的地方嘛， 对、 嗯、非常值得去看的地方，当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说是你就是选择从这边去走的话，然后还有一条线路就是走我们走西宁走青海那边的、 哦、青海，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季节青海的人没有像我们传说中的就是夏季的时候人那么多了、嗯啊、 对，而且青海好像常年来说它跟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相比青海也不是说那么的多，那只有可能油菜花开的时候或者说是某些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季节 人会多， 对，人会很多、 嗯、 那么在国庆节当中呢，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去作为就一条参考线路、 嗯、 从青海你可以走垃圾山，然后从垃圾山那边然后直接 垃圾山， 对对对对、 哦， 也当中了，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去作为就一条参考线路。 嗯， 从青海你可以走垃圾山，然后从垃圾山那边，然后直接 垃圾山。 对对对。 哦啊，这个名还是 不是咱们那个 啊？不是那个垃圾， 不是那个垃圾， 哦、 大家不要误解啊。 啊，是的。 说是走这条路、 嗯、 啊，那么然后直接穿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到这个贵德。 嗯， 贵德去看看黄河，黄河水是清的，嗯、就是所谓的。 应该是源头那一块吧， 它 是更靠近源头。 对，它就是说是、嗯、正好是这边的话，它有个龙岗峡水库、龙岗峡水电站、 嗯嗯、 啊。然后，那么是作为贵德的，就是大家常给他这么说嘛，就是你只要进了它这过了、 嗯， 上了这个黄河大桥， 嗯、 你就可以看到，哎，那水是下面是有一条绿的，一条那个稍微发淡一些颜色的，就是、 哦、 就是这种颜色的就已经出来了、 嗯嗯。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其实沿途的丹霞地貌就特别多，只要直接奔到这个共和县， 嗯， 啊。就是那个县的名字叫共和， 嗯， 啊，就是共和县的龙岗峡水库那边， 嗯， 啊，就是在那边呢有很多的农家乐，对吧？ 哎， 然后你可以 到就可以选择了， 对对对，你可以去选择， 嗯、 但是它肯定是，比如像要想要的那个很标准的四星的、五星的酒店可能是没有，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先不用考虑啊，因为美景当前，其实其他的一些住宿条件大家就不是说作为重点去考量的了， 对对对对， 对，那么在这个地方在。这样的一个青海美丽的大省哈、啊，到底还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继续跟着波波走一走，看一看。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青海湖，青海湖也是很值得去的。 对，青海湖在这个季节它是非相对来说就是有点凉， 嗯， 但是没有问题的，你不管怎么着你也不可能下湖里边去游泳去， 对， 对吧？啊， 顶多吃吃湖里的鱼。 对，就是要吃肉的，然后最后我们从这边，然后我们最后再返到西宁，从西宁返回来就可以了。 对， 啊，当然说是还有更多的这种线路的话，其实我们时间还是比较有限，我尽可能给大家多。对，不知道是哪个，应该是有个。这个电视剧， 嗯， 就是应该大家从小一直看的《西游记》嘛，斗破堂， 对， 就是那个片尾的那个，孙悟空扛那个挑担挑着那个， 那个不就是在黄果树拍的吗？ 那个就是在黄果树瀑布上面的斗破堂 啊，斗破堂， 对， 这就已经具体到哪一个堂？ 对，因为它瀑布是你那上面是不能走，走不了人的， 嗯， 对吧？它那个是上再往上面走，上面还有一块瀑布叫斗破堂， 嗯， 斗破堂是指的一，就是说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一个地方。 嗯， 当然黄果树你放心，人肯定会很多， 哦， 对吧？就是整个这个景区你玩下来，就是差不多下来之后。你得需要一天的，但是单瀑布来说可能就半天时间就足够了。 嗯 啊，然后这个不是我要说的一个重点啊。 嗯， 我的 重点 说是在这边的话，它有一个就是大兴东的这个国际旅游城。 大兴东， 对， 嗯 啊，大兴东的国际旅游城呢，就是首先我来给他说一个车展，大家要去看的，就是博物馆。 嗯， 那么里边集聚了200多辆这个老爷车。 哇，老爷车博物馆。 对对对对，很早的最早先的那个汽车的那个，在他这个地方就是最早先是研究出来汽车的那辆车上面的灯还是油灯。 天哪， 对， 这是有多早了？ 对，所以 难怪能值这么多钱， 价值很高的。 嗯嗯， 而且它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个收藏的，就是将近200多辆吧，就是大家值得去看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第二点就大兴东的这个娱乐城。 大兴东是个地名吗？ 大兴东不是，整个这一片的规划全部都叫大兴东。 哦，大兴东。 对，然后统称为大兴东的娱乐城， 嗯， 就是说就是统一来这样来称的。那么它的娱乐城里边 的 娱乐项目比长隆的项目要比就是广州长隆那边的， 还要 刚说了一个游乐场，第三个我慢慢给你说，不着急，对吧？它的游乐场也当然说是就是比如像大家玩的就是在游乐场里面玩各种刺激的一些项目啊，就是各种这种什么过山车等等这一系列项目， 它都有， 对吧？它全部都具备， 嗯 啊，就是非常适合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去。 是的。 然后第二一点了，然后它的旁边，它还有很大的这个赛车的演绎， 嗯， 就是赛车这个大厅，然后说是就比如它的整个是汽车赛，然后整个是一个圆球，只能在里边去跑。是这种的，知道不？非常刺激的一些项目， 是真的有人在里边跑， 这是真的车在里边开着跑。 哦， 这可不是说是那个什么，就是类似于杂技一样的那种， 哦， 对吧？它是 真的，这真的是我们国产 F1 的那种感觉的， 对对对， 虽然说没有那个刺激吧。 对对对，嗯，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值得一个推荐的一个地方。 大兴东娱乐城， 对， 这个， 大兴东，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对吧？就是大兴东，这个地方是，其实因为黄果树那只是，就是我觉得这你就捎带了，已经是因为属于自然景观嘛，啊， 是的， 贵州的整个气候它是。就是冬暖夏凉， 嗯 啊，也基本上属于这样的。基本上云贵这一带的话，可能都是这样。大家可能很多人去贵州那边去看一些什么， 那个西江苗寨呀， 苗寨呀这些东西。当然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说是人肯定会很多， 哦， 对吧？去喝那个什么，一直喝那个酒嘛， 对，长桌宴， 对。但是这个其实说已经说是就是你如果是站得高可能看看这个景，对吧？但是人会很多的，嗯，但是我觉得走贵州这边还要走一个小七孔 啊。小七孔， 对，小七孔是值得一看的， 嗯， 而且秋天它每个季节去它的整个颜色是不一样，它的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嗯， 对吧？而且就是走这边的它的整个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摄影的目的地， 嗯哼， 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我还要推荐去一下小七孔。那么这是在贵州这一带我能推荐的几个目的地， 嗯， 其实我觉得说是在这条线路里边，我觉得说是就是大家能够去玩大概的时间能够保持在3-4天左右的时间， 三四天就把贵州这几条在刚才说的这几个 目的地， 嗯， 然后3-4天就可以了。因为在当地的它的整个这个叫什么呢，高铁也比较方便， 嗯， 对吧？就是我不建议大家从北京坐过去啊， 哦， 走北京的有直达的高铁，但 为什么不建议呢？ 就是因为时间比较长一些， 哦， 就是你可能坐高铁上可能也相对来讲比较辛苦，而且高铁也不是很便宜， 嗯，对对对， 对吧？ 那就是直接飞过去会比较好， 就是你直接，对，就是比如你在当地的话， 嗯， 因为我刚才说的是安顺的一个境内嘛，啊，就大兴东也在安顺的这个范围， 嗯， 就是这个 安顺市的这个范围之内， 就对，在安顺的地界啊， 对，那就是那一片。那么说是你从那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到凯里了，对吧？到这些地方的话，然后坐高铁的话非常方便的，而且从这边的话，然后它可以直接穿到云南嘛。 哦，云南也是好地方。 对，云南这个地方当然说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当然可能是因为前些年的什么苍山洱海，对吧？ 嗯 啊，然后还包括什么云南丽江， 是的，还有大理，嗯， 对，这都是大家几乎是很熟悉的目的 地。对 呀， 现在提到什么还有双廊，然后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全都有。 对对对，嗯，其实就是一直以来我也听到很多朋友他们说，嗯，哎，我去过了，那么我一问去过梅里吗？没有。 嗯，我也没有。 就是 我没有去过梅里雪山。 对，梅里雪山其实大家也去不了，嗯，就是， 啊， 为什么呀？它那个山就是其实已经是有过两次的这个登山队要去征服这个梅里雪山， 哦， 对吧？哈， 嗯， 但是每一次其实都没有成功， 嗯， 对吧？ 嗯， 就是后来之后人们就把这个地方就给直接就是大家就不要再去登它了。 对，就是它就是个神山。 对，它就是一个神山了， 嗯， 对吧？大家去就是去徒步去雨崩村呐，啊 嗯， 去这边去看看就可以了。 是的， 对吧，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远眺梅里雪山，那还得看运气。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是就是那得看天气，就是它因为它一会儿一变。 是的， 对，就是有可能你正好看的时候，对吧？它云就遮住了， 他就好多人其实去为了看梅里雪山，但是呢自始终他都没有看到。 对啊， 对，就他得去好几次，然后次次他都看不到。 对对对 对，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走这条线路啊，其实建议大家是你能够说是直接要么是你从，因为时间是有限，你就七天的时间， 嗯， 六七天的时间的话， 嗯， 其实你选择或者你七到十天的时间， 嗯， 因为仅此走这样一条一从丽江到梅里的话，然后你在当地，对吧啊，就是你跟着当地的一些朋友就可以去约，因为你到客栈里面可以直接约的。 对， 你不需要说是我们非要从北京我们去约好人然后一起过去哈， 哦， 就是可能大家时间不一定能凑那么齐，但 是 在那个地方之后呢，就是 你这样就比较好凑。 对对对，在当地你就凑上四到六个人， 嗯， 然后租上两辆越野车， 嗯， 然后直接有一个就是找当地的一个户外队的一个领队吧哈， 嗯， 他就完全可以把你整个带到那个 梅里吗？ 带到梅里，带到雨崩村，但是这样的话需要四到六天的时间， 哦， 你可能香格里拉这些东西都是沿途要经过要看的， 嗯， 对吧？然后从这个之后呢，就是大家就是包括我那会儿也跟你说了，就是再往后走的话， 嗯， 其实说实在话了，这个线路就是比较有意思了， 嗯， 虎跳峡。 嗯 啊，上虎跳、中虎跳、下虎跳，对吧？就是这虎跳峡是非常凶险的这种， 是的， 河流瀑布的这种。 虎跳峡很有名， 对，对对对，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目的地。 嗯， 那么去这边的人相对来说就少很多了， 嗯，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沿着这条线路一直往下捋，对吧？但是你捋到什么样的目的地，这个就是根据大家的时间来定， 对， 对吧？你可以捋到四川就可以结束， 嗯， 当然你还可以捋到三幺八，然后一起去走318国道， 然后再接着进藏了，是吗？ 对，但是这样的线路的话， 哦， 那就需要的时间可不是几天的时间了。 对，而且这个都是自驾的线路。其实云南就除了自驾，你还可以选择进就是云南省内的小火车，然后你去到一些城市也可以比较休闲这样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就比如像大家其实前一段时间比较热门的蒙自其实， 嗯， 其实说实在话呢，我觉得说是就是大家去找那个文艺的感觉哈，啊。 蒙自也是在云南是吧？ 对， 哦， 蒙自也是在云南， 嗯， 啊，就是说他是拍的那个电影是叫个，反正是挺 对，蒙自还对是某个电影，但是我也是一时想不起来， 挺火爆的那一个电影，肯定大家提到这个名字可能会知道， 对， 对吧？那么也就是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嗯， 当然节假日的时候它的人会非常多。 你想电影其实跟目的地是相辅相成的， 对 对, 对， 一个电影火了一定会带火一个目的地，大家全去了。 对对对，所以说是其实我觉得是度假的话，然后你其实就是大家说我到丽江去，丽江是不是人会很多？其实人再多，在人再少的时候人也不会少，因为什么？3600家客栈 啊哈， 那个都要住满的话，然后你想得住多少人呢？ 就是丽江古城其实就那么大。 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我去过丽江一次，我就觉得大家别赶到节假日， 对， 有条件错峰的时候，真的给你很好的旅行体验， 还是错峰出行，嗯，对吧？ 对， 所以说就说是很多一些朋友在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我不知道很多的一些又有时间， 嗯， 又那啥的，非要赶到国庆节跟大家一起走的话，那么确实很尴尬。 是的呢，就是您既然有时间的话，就别浪费了， 对对对， 别非得挤国庆这几天， 而且就是仅此你在丽江一个地方，因为我在当地足足待了两个月， 嗯， 然后 两个月， 对， 在哪儿？在丽江吗？ 就是 云南， 等于是从丽江就我刚说的沿线一直往下去走， 哦，走了两个月， 对，就是不是徒步走的啊， 嗯， 就是 边走边玩的租车去走。 好的。 对，但是事实上来说，就是这个地方你要去玩的话，用心去玩的话，真的是2个月都不一定能够，嗯，而且随着跟着他们的时间的这个节奏，可能你自己的节奏也会变慢。 啊，对，嗯，丽江真的是可以，或者说整个云南吧，就是一个可以让你消磨时间的地方。 对， 你会觉得时间变得特别慢。 对。 然后你就是发了一会儿呆，或者说你觉得过了很长时间，一看，哎，怎么才过了20分钟？ 对，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发呆是很好，嗯，但是，就是古城里边的一些客栈民宿， 嗯， 我觉得真的说是，如果你去了解它的话，比如像很多些什么石榴井啊， 嗯， 对吧？还包括就是，因为他们有些客栈是站在他房上可以直接看到玉龙雪山的嘛。 对。 对，就是说很多朋友对玉龙雪山是比较了解的， 对 吧？对。然后其实，什么拉斯海啦，包括这一带的地方，都是能够值得一玩，嗯，但 是 就是人多， 人很多。嗯，拉斯海，我个人还是不是很推荐， 嗯， 因为我也是去过的，然后就不是说茶马古道嘛， 道 去骑马， 对对对 对， 那不叫骑马， 那叫遛马， 对，那叫遛马，是还是你骑着马，然后马遛你， 对，就是说，这边的话，它肯定不是说是你骑马的话，你放心，还是五毛草原上去。 啊，对， 100%的是让你去骑马。 你要想体验策马狂奔扬鞭的感觉，就不要去拉斯海了。 对对对，拉斯海就是说，它是一个茶马古道，它是一个过去的一个运输的一个道。 对， 对， 人家走的是马帮的那种。 对对对对，就是说牵着马去走的，你不要追求说 是 我能够策马扬鞭那种，不可能。 对， 对， 我骑上之后说，哎，这个马怎么走这么慢？ 对对啊。或者是感觉啊，哦，不走了，哦，那么说就是说这也能体现到它整个云南那边的一个丽江那边的一个慢时光， 嗯， 一个慢的节奏， 真的是各种都是慢的。 中午很慵懒的，就是比如说你中午的话就是几乎是赶到12点钟吧，然后你再去起床。 对 啊，这没人说你起得晚，他们都一样。 对，你是就是有一次我早起，我实在睡不到12点，我10点多钟就出去了， 嗯， 整个丽江古城没有人，然后好多店铺都不开， 对对， 卖早餐的还在那儿卖的， 嗯， 早餐卖到10点多钟 啊，是， 嗯，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会有晚上的打发时光的时间， 对对， 就是可能说是晚上他们的这个什么 夜生活比较丰富 、嗯，大概到这个晚上的这个2点钟3点钟哈， 嗯嗯， 这个都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陪过他们几个朋友一起在那边， 嗯， 然后基本上晚上的时候3点钟4点钟他们才睡觉， 嗯，对 啊，然后到早上起来然后说就是不起床，啊， 那也确实是想起也起不来， 对，所以说就是你的节奏会跟着这个地方的这个文化而去慢慢的去变慢， 嗯， 慢下来， 嗯， 对吧，啊，其实一个度假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目的地， 对， 然后到一个地方你能真正的静静的去待下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没错，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度假嘛，我们想要的就是一种放松的感觉，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目的地，其实待在那儿有时间力所能及你去走一走它周边的路， 对对 对， 看看周围的风景，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没有时间的话，嗯，下次再来嘛， 对 对吧， 是的 啊， 这是云南的部分哈，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再跟大家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其实像云南啊贵州啊这些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可以去跟大家去， 嗯， 了解一下哈， 嗯， 有一些小地方大家未必会走过， 嗯，其实我是更推荐是在什么地方啊， 地方 就是我可以就是说是再给大家再推荐一个目的， 嗯， 就是湖北的恩施 啊，哦，湖北恩施， 对对对， 这个离得也不远， 嗯，就是说它其实坐船到重庆9个小时嘛， 嗯， 啊， 是从恩施坐船到重庆吗？ 对啊， 哦， 它那边的话正好是有一条江， 嗯， 从那边过去之后差不多就是九个小时的船程， 嗯嗯嗯， 就光走一节它那个就是恩施的这个清江画廊那一节， 嗯， 到湖从恩施坐上船到他蝴蝶崖跟前的话差不多就1个多小时过去了， 嗯， 啊，就是说我真正的我去玩恩施还不到这个宜昌那边呢， 啊， 对吧，然后就是我就可以基本上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船程， 嗯嗯， 甚至2个小时船程， 嗯， 对吧，然后能够看到一个蝴蝶崖的存在， 嗯， 而清江的水是特别的清， 是的 啊，而除此之外呢，湖北的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真的说是，它从文化上面来说，还包括从它的一些自然景观上来说，也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一些地方。 对，其实恩施也是一个， 我们可以去走到恩施大峡谷， 嗯， 看大裂缝， 嗯， 然后还可以看到整个这个 七星年，就是我们整个到这个大峡谷上面、 嗯、 对吧，下面可以坐着扶梯下来嘛， 嗯， 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我们坐缆车走到上面之后，然后从上面它没有什么坡度、嗯、没有什么强度、嗯、你可以去看看恩施整个就恩施大峡谷它整个这个山七星岩上面的这一些景观、 嗯、 对吧，如果天气很就是感到好的情况下，这云雾缭绕，然后正好对，还包括围绕着它什么五子峰啊什么一炷香啊等等这些地方、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但是走的话时间可能需要长一些、 嗯、 但是没有强度的啊、 嗯、 就是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坐着扶梯下去， 嗯，这个还是可以的， 对吧， 对、 啊、 我们上的时候虽然说可能有点麻烦，但是下来的时候好在还挺方便的， 对，因为大家很多一些朋友都会去选择我去在腾龙洞这边去住一晚上、 嗯、 就是也是属于这边的一个景点，但是腾龙洞这边的话它也是确实是表演各方面比较丰富，但是人也比较多，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去走一下这个黄金洞， 嗯， 其实他们都是溶洞的风格， 嗯， 而黄金洞里面真的说是它的整个这个里边的这个溶洞的也是比较大，对吧、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值得大家一转的一个地方， 对， 除此之外呢这边它本身产一些茶叶嘛， 嗯， 啊少数民族也比较多一些、 嗯、 对吧，就是说大家就是因为它这边的茶叶应该还是比较有名的，叫什么富硒茶 啊，富硒茶是的， 对，富硒山富硒水富硒人嘛、嗯、 对 对 对、 啊、 对，反正就是含有硒， 含有硒，对、人都含有硒了， 是的是的， 喝那个水长大的嘛， 对 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说是就到这边之后了，就是一个茶叶就是可以到他们这些茶园里面去转转、嗯、啊，然后自己就是真的是可以去，甚至可以去跟他们就去加工一些、 嗯、 都还是不错的啊、 嗯， 而除此之外呢，这边的女儿城也是当地的一个名片， 哎， 对吧？ 对的， 女儿城的人也是人山人海，对吧？ 嗯， 就是因为只要到节假日，它的城以前的时候我们去人不是特别多， 嗯、 但是这两年当中可能真的是确实是很火爆， 嗯， 啊，就是女儿城人比较多，但是建议大家就提前可以，预定一下他们那个比如摔碗酒的地方，对吧？ 嗯嗯、 啊，去看看他们的表演。恩施土家族嘛， 嗯， 啊，他这些表演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还是比较不错的， 是的， 对吧？ 对，我觉得今天推荐了这么多哈，这一期节目绝对是说不完的，但是今天推荐的这几条路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采纳，因为这些都是十一国庆期间大家可以自主选择，人又少，去好好体验一下它这里的风土人情，其实还有更多的地方，因为可玩的太多了，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不缺好玩的目的地，但是我们缺的是你的时间， 对，就缺大家的时间、嗯、 所以有时间好好去感受一下，再次谢谢波波哥， 谢谢 嗯、然后呢，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好好去玩吧。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明天见。